当时他已经换上并非医院服的其他衣物，暂时未知他逃走的原因和过往几日曾经到访的地方。医管局总行政经理余慧玲较早前表示，这名病人本身情况稳定，但仍然有病毒感染的症状，仍然有一些风险，他最后检测到的病毒量不是十分高。英国和欧盟在布鲁塞尔继续就脱欧过渡期后的贸易协议进行谈判。消息表示，双方在捕鱼权问题上仍然陷于僵局。欧盟首席谈判代表巴尼耶强调，欧盟坚持谈判公平的贸易协议，同时尊重英国主权，期望欧盟获同等的待遇。英国认为欧盟成员国没有表现出足够灵活性，以便在谈判过程中达成协议。外界认为不排除谈判会延续至到当地星期一或延至在圣诞期间。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6883点，升120点。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53，英镑10.398，瑞士法郎8.754，澳元5.888，加元6.053，新西兰元5.511，欧元9.47，每百日元对港元7.4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3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3.85美元，卖出1885.24美元。天气方面，东季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寒冷的天气。今朝本港气温普遍下降至12度左右。上午8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南沙的西南大约16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越南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朝早寒冷，日间大致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云量增多，星期三四有几阵雨。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13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讲中交通意外，七行道北去观塘方向啦，近住芜湖街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印度会对出噶。七行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芜湖街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印度会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仲是正常，红磡海底隧道香港去九龙正常，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就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法医研究所， 颜色有黑白，战争都有两面。虽然不同人有不同的睇法，但系历史就只得一个。 李显善、梁荣忠、黄家声，法医研究所第三季。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敬请留意。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除了严重影响健康的三高，即是高血压、高胆固醇和高血糖，会引发痛风的尿酸近年亦都成为第四高。星期一的精灵医学对谈将会详细讲解第四高。 健康热线1872311，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0年12月21号，新增74宗确诊，25宗源头不明，有医疗中心员工确诊。 女子家中等候送检疫中心期间死亡，女儿批评当局失当。 善尼医院确诊病人李运强昨晚被警方截获。 英国病毒变种，荷兰比利时禁英国航班降落。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12月21号星期一的早上开始新一个星期的千禧年代了。今天继续都是继续讲返有关疫情最新的情况先。先讲个数字先，昨日最新的数呢就是新增了74宗的确诊，当中25宗是源头不明的。咁我哋今日咧，首先關心下其中一個個案先就早啲發生噶啦，咁就關乎到一個62歲嘅婦人嘅，咁佢本身咧就一個密切接觸者，咁佢咧就當日喺屋企等緊送往檢疫期間咧，就被發現咧倒閉喺屋企嗰度啊，咁讓人關注到而家究竟點樣安排呢啲等候去送檢疫人士咧，咁要等咁長時間，咁今次仲等到去到喺期間喺屋企就已經過身添，咁呢件事反映咗啲咩問題咧？我哋今日咧想仔細傾下噶。嗱，講翻呢個個案先，咁呢個個案咧就一個62歲嘅婦人嚟嘅，咁佢咧就喺12月8号就收到居家令，咁當時咧就個媽媽即係今次呢個婦人咧就送去隔離中心嘅就要安排女兒咧就要送去亞博，咁至於去到9号嘅時候咧，個女兒就去咗亞博啦，咁就媽媽留咗喺屋企度，咁但係咧媽媽就冇收到電話，唔知點安排啦。再到10月10号啦，嗰陣時媽媽咧就覺得唔舒服嘅，12月11号冇人聽電話，失去聯絡啦。咁跟住屋企人就揾朋友上去睇啦，喺12号嘅時候，咁但係當時係聽到電話聲，拍門好耐都冇回應，咁跟住嗌朋友報警之後咧，就發現咗咧係倒閉嘅，咁之後仲話確診添。咁讓人關注到，頭先講到啦，咁點樣處理咧？我哋嘅制度上面係咪有所不足咧？咁呢一節我想首先探討下噶。而家電話旁邊請嚟兩位嘉賓先，分別咧就係有協助佢哋嘅民主黨副主席林卓廷，早晨。 早晨啊，冠林。 係，另外咧仲請嚟死者嘅妹妹呂小姐一齊傾下噶。早晨，呂小姐。 早晨啊，冠林。 早晨， 你好，你好。 早晨啊，林卓廷。 係，不如 問候你啊，呂小姐。 係，感謝你。 嗯， 节哀啊，节哀， 听到呢个个案，大家都一定好伤心啦。点解香港发生呢啲事，都好想知道究竟呢啲事可唔可以避免呢？咁我哋都想听多啲嘅过程，睇可唔可以揾到当中嘅一啲可以改善嘅地方。不如首先，我想问下吕小姐先，可唔可以同我哋再仔细啲讲翻究竟嗰件事嘅过程系点样咧？ 嗱，当日咧就我12号咧，即系12号之前嘅嘢，我系唔知嘅。咁12号咧，我就接到个电话咧，就话知道我家姐个死讯啦。咁啊，即时咧就谂住陪我个余生女咧，系去田心差馆嘅。咁当我哋去到田心差馆嘅时间咧，咁佢打电话俾个 CID， 佢就叫翻去美林咯。咁我就同佢。因为延迟咗个时间嘅，因为由佢我等佢翻到嚟大围，跟住去到田心差馆，再过到去美林咧，就接近6点钟嘅。咁我就其实我完全之前唔清楚点解无端端会发生，咁中途嘅。途中咧，咁我兒生女就講翻，因為佢都係接到通知，先至去問話，佢亦都即係好多嘢佢都唔係好清楚咯，即係約略講過點解會咁樣咯。 咁所以你都系之后先至12月12号就系发现咗佢过身嘅日子啦，跟住就再咁往后有冇啲人同你交代翻究竟发生紧咩事啊？嗰啲有冇啲职员联络你啊？等等嗰啲啊？ 冇啊。 所以你所知嘅都系可能都系后即系个消息嘅啫，系咪啊？即系嗰啲跟进嗰啲都冇揾到你帮手，系咪啊？都 冇啊！我都系全部都系喺听翻我啲兒生女啊，佢所講述個情況咯。 因為咁樣呢個時候，不如我請翻林卓廷就補充翻究竟前段發生嘅事啊。因為我知道都你又幫呢個個案啦，應該都有聽翻個過程，可唔可以同你講講前段嘅事咧？ 女姐咧，其實就係我哋喺美林村辦事處嘅義工朋友嚟嘅。咁佢有長期病患啦，有高血壓啊、糖尿啊、等等嘅。咁就佢同個女兒係一齊住啦。咁女兒確診咗之後咧，就送去亞博嗰度啦。 八號嘅事啊，呢、這個就係12月8号嘅事啊。 亞博嗰度啦。咁當時政府就俾咗個居家隔離令佢嘅。同佢屋即係佢媽媽嘅。咁即係話佢哋要留翻喺屋企啦。 就算個女係已經攞咗啲化驗嘅樽，想幫個媽媽盡快去醫院睇下驗下有冇即係感染到，因為居家隔離咧，連去睇醫生啊，法律上都係唔俾嘅。 嗯， 咁佢個女都知媽媽身體一向都麻麻地啦，咁所以佢送檢嘅時候已經係同咗即係政府啲職員講得一清二楚，媽媽係有咁嘅情況，要佢照顧佢。咁期間咧，就佢女女喺阿博嘅時間都係不時有打電話問候媽媽嘅情況，一直咧都係冇任何嘅政府人員咧再去跟進佢媽媽嘅狀況，亦都冇話要將佢送去隔離嘅。咁之後就聽到媽媽係有少少唔舒服啦，即係把聲有啲沙啊咁啦，鼻塞咁樣。 呢、這個就12月10日嘅事啦，應該都係咪啊？ 係啦，係啦。咁佢就即係一路追政府啦，個女一路追政府啦。但政府就话唔够人手啊，啲老路啊咁样啦。咁跟住就已经系失联啦。失联女女女就请朋友上门，就发觉个大门外边系有电视声，但系冇人应。爆门就即系知道阿女姐就过咗身。咁我知道咧，阿女小姐，你系咪对于阿女姐送即係將佢遺體啊送走嘅時候，政府啲人員嗰個防疫安排，你都有啲意見噶？ 意見咧就係、是、我先講咧就嗰、那個，其實我今日要講咧係四件事嚟嘅。 嗯， 就都係有問題。我簡單啲，即係講述翻問題就係話。警方呢问话完之后呢，对我同埋二身女问话完之后呢，咁就通知食环署，就咁就要车去殓房，釜山殓房。咁我喺佢通知食环署，听住佢叮嘱食环署，就係话呢度呢就是有个确诊个案的。咁但係呢佢7点钟就通知食环署。咁我哋呢就中途呢就落咗街，就即係警方叫我哋唔使喺度等啦，咁样你可以行到下面食啲嘢咁。跟住9点钟上到去，咁就9点松啲啦。就食环署就嚟之前，咁警方同我哋讲，佢话有可能咧，你哋验咗疫之后咧，就冇得见个遗容噶啦，咁样你想唔想望一望啊？咁我好就同我儿孙女望一望咯，入去。咁讲翻食环署嚟到，我见佢哋个。工作人員咧，淨係得個口罩嘅啫，完全係冇加強嗰個防護嘅。咁警方嗰度咧，就即係通過我哋嘅問話之後咧，咁佢哋就送咗保護衣嚟咧，俾你著啦。不過都係喺度幾個鐘頭，起碼超過3个钟头，先至有保護衣咯。 嗯嗯。 即系食环署嗰边，即系佢都唔知道啊，女姐呢个个案可能都系即系确诊而系身亡嘅，咁所以佢嗰、那个 唔清楚佢哋嚟嘅工作人员知唔知道，咁但系我就听住警方嗰边通知食环署，佢系有叮嘱佢哋咧，就小心啲嘅。 但食环嘅装备系唔够嘅，你睇到佢就 佢同平常。一个口罩同埋食环嘅制服咯。 OK， 明白明白。 好，另外头先你话有四点系咪？可唔可以简单同你讲埋另外嗰几点？ 第二点咧就系喺18号中午，咁我另一个家姐，咁佢接到，因为佢手上咧保管住62岁个家姐个。 个电话。 嗯。 咁呢个另外一个家姐咧，就喺中午接到个电话咧，就卫生即系打电话去搵女属下，系咪？唔好意思啊，搵我家姐。 嗯。 咁咧就咁我家姐问喺边位搵啦，佢话卫生署，跟住佢问佢话俾佢听，就佢过咗身咯，咁跟住佢好似恍然大悟咁，跟住安慰咗几句就收线咯。 嗯， 咁跟住到十八号夜晚黑，因为佢哋系紧密接触者同另一个女。同住嘅， 即系另一位家姐同 大家， 大家家姐个女都系叫紧密接触者咧，应该系 同系啦， 嗯， 即系话确诊嗰个系细女嚟嘅， 嗯， 大女就同另一个家姐住嘅， 都有见过最近都 系啦， 好，咁佢点咧就 咁佢确诊咗咧就咁就佢十八号咧就去咗呢个亚博嘅。 嗯， 咁跟住咧就咪十七号去亚博，佢之前一日去亚博嘅。 嗯嗯。 咁十八号咧，到即系我佢同住个家姐咧，就去呢个竹篙湾。 嗯嗯。 咁去等去竹篙湾，就跟住咧佢就。两个政府的部门呢同时间来接他咯。 嗯。 那一个呢就是卫生署，一个呢就是消防署。 嗯。 那跟着他们商议完之后，就最后就是由消防署去接走去竹篙湾咯。 是。所以这里觉得有点混乱的嘛，是不是？就是不知道。是啦。 Okay。两个政府部门一起来接阿细女的。 嗯。 不是细女，是我另一个家姐， 大家姐应该 密切接触都是 OK， 是接佢去竹篙湾嘅。 OK， 好， 明。 咁第四件啦。 OK， 第四件咧就系而家咧就系引起到咧，我而家个大嘅儿生女出咗院，翻去我大个家姐屋企嘅时间咧，引起佢俾人骚扰嘅。就是因为呢街坊睇到佢喺卫生署个资料呢，佢係八号呢就病发日期，十八号呢就係確诊日期。咁佢哋八号嗰度呢仲係寫住佢入住医院嘅。 嗯。 咁而佢同我讲呢就话八号呢佢冇病发过。 Okay。 都冇入住医院嘅， 嗯， 而街坊咧就利用呢一样嘢咧，就渲染咧，同埋指责佢，直情喺个门口嗰度咧系闹佢、骚扰佢，即系令佢好困扰咯。 嗯， 咁呢一样嘢咧就系、是、最大嘅影响，令到我屋企人咧而家咧，佢因为佢其实住得好近嘅。咁佢会经过就会喺门口度闹嘅，令到咧佢个情绪好困扰。 明白。 咁而家咧，因为佢嗱，佢而家喺亚博出咗嚟，基本上佢都冇话医生冇吩咐佢话要隔离，但系佢都觉得咧，都唔好咁确定咧，都自己喺屋企困住隔离。 OK。 咁其实我哋都已经。本身都已经是知道曾经都是一个即是这个带菌者呢、 嗯、 都不应该周围去的。 是是，所以可能出来的纸。 就算他出了院、医生没有吩咐他要隔离。嗯、 okay。 那他就要自己自愿自我隔离在家 里。嗯，明白。就是 往后。受到呢、街坊的指责。 都有大压力啊， 这个街坊的指责呢不是只是他指责。佢不斷喺個嗰、那個村入邊咧就渲染啊。 OK， 明白明白，好好好。 問題上咧，我講俾你聽、問題上，因為佢呢一個錯誤嘅資料，引致到佢個街坊。 利用佢呢個錯誤嘅資料嚟指責佢。 我哋幫手澄清翻啦嚇，女小姐， 呢度壓力都大。咁呢度我同阿女小姐傾到先，多謝曬你啊。不如我想集中同翻阿林卓廷傾翻先，想講翻多啲呢一個個案嗰個本身。頭先講到咧，就係之前啦，啱啱頭先提到過身嗰位，頭先阿林卓廷形容為女姐啦，都係以前喺即係你嗰個做義工嘅等等嗰啲，你都有接觸開嘅。但我想問翻咧，就係今次喺個過程當中咧，究竟係唔係事主都曾經嗌過，即係個女咧想話嗌佢自己去到。即係送去醫院等等嗰啲都因為隔離令唔可以咁做啊，係咪？ 係啊，冇錯啊，因為佢有個家居隔離令啊，係唔可以離開屋企。即係縱使佢個細女同佢同住已經係確診，佢想安排媽咪咧，睇下可唔可以盡快去醫院做檢測。如果係陽性嘅，咁即刻可以隔離啊。因為個隔離令佢冇辦法去到醫院或者去睇醫生嘅。咁佢日日要喺屋企喺度等，最終係等到死咯。而政府系期间系不闻不问，呢个系非常离谱嘅。而个细女咧喺琴日嘅访问亦都系讲到相当伤感，就系妈妈过咗身，政府系一声慰问都冇。即系太过过分咯，呢个政府。你要个即系长期病患嘅老人家一个人喺屋企，系唔理佢。唔支援，唔将佢送院，咁佢想点啫？系咪啊？ 即系睇翻个过程啦，就应该十月八号收个居家令啦，九号嘅时候个女就去咗亚博啦，所以妈妈留喺屋企，所以妈妈独留喺屋企，应该系11、12、3日啦，留咗，连埋九号四日添，系咪啊？即系 我留咗几日啦。系咁，但系无论点都好啊，人哋一早已经同你讲咗，呢个系长期病患嘅长者嚟嘅，需要照顾嘅。咁你系咪应该要尽快处理呢？而最大问题，政府唔系冇呢个隔离嘅床位喎。你有咁多酒店，有咁多检疫中心，政府都认系有位剩噶。佢只系话内部行政安排未处理到咋嘛。你政府又唔系冇车，你救护车有，你复康巴士有，你就算真系需要嘅。你叫埋警车都有啦，全香港最少几千架警车。你点可能会做唔到呢？最离谱就系陈肇始。陈肇始被问到呢个个案嘅时候就话：，我卫生署如果处理唔切咧，要出声。喂，你食卫局局长嚟噶，你每日睇住有几多个案噶嘛？几多确诊？几多怀疑个案？几多人送咗去检疫？几多人未送？你知噶嘛？你知道你唔去动员其他政府部门去处理，而阿张建宗作为政务司司长，咁多局咁多部门都系 under 佢嘅，佢做嗰啲乜咧？阿林郑做嗰啲乜啦？即系你个政府成日话要摆防疫最优先，你系乜都冇做到啊！而家香港咁多条人命啊，一路喺度屋企喺度等，喺度沤，有啲等唔切要死，即系呢啲人命。今日人祸嚟噶，唔系话天灾有疫情咁简单。你政府防疫无能啊嘛，我哋睇到嗱，大陆、澳门、台湾两岸四地，而家香港系最恶劣情况，成日有人系感染，咁多市民系过身。你点样同市民交代啊？你连一声嘅慰问都唔识得去做，净系识得去卸责。这个政府太过离谱啦。 对于个当事人嚟讲，系冇乜嘢可以选择咧，因为当日佢又唔可以自己送走，咁政府方面又冇人联络，冇人有进一步指示，呢、这个位应该点样解决好咧？呢、这个使唔使停啲优先队？譬如独居嘅摆先，如果佢政府真系处理唔切啦，因为而家每日110咁密切接触者可能更多嘅，定系点好咧？觉得 其实冇话处理唔切噶。你而家政府增加咗咁多位，攞咗咁多酒店做隔离。你位就一定夠嘅，問題係點樣送過去呢啲隔離措施啫嘛？你送過去，其實喂冇用過警車喎、啊，理解咁耐，佢都後屘補飛就話，如果需要嘅你可以叫我哋，即係冇叫過啦。你唔係做唔到，係你唔去做啊嘛？你一味叫嗰啲人喺度等，喺屋企等，喂真係有啲等到死噶嘛？我觉得嗱，而家想要整条热线24小时嘅， 是緊急俾啲確診者同埋啲懷疑感染嘅個案直接打去。你起碼要做個承諾，就是、收到呢電話12小時之內咧，一定要送到去隔離措施。 嗯， 唔係咁樣就等兩日、三日、四日。今日睇有啲傳媒報道，有啲等八九日添。 嗯， 喂，等到好翻添啦，有啲係等到死，有啲等到好翻。咁你政府嚟做乜嘅啫？ 嗯，明白呢、這个。好啊，林卓廷啊，同你倾到呢先啊，多谢晒你啊，林卓廷咧就系民主党嘅副主席嘅。嗱，就呢件事咧，我哋就有去信呢、這个卫生署啦，咁佢有个回复啊，想同大家交代翻先嘅。卫生署发言人就话咧，明白家人嘅感受，对病人离世表示难过。有关个案咧，会交由死因裁判官跟进，处方咧不便再作评论嘅。咁亦都提到啦，卫生署而家目标咧就系喺24小时内，尽早将需要接受检疫嘅人士送到检疫中心嘅。卫生防护中心亦都会向需要接受检疫人士咧提供联络电话。如果有关人士喺等候期间感到不适咧，可以联络中心人员将佢送去医院。情况紧急咧，可以打999添噶。听到呢个个案，大家点解打嚟倾啊？我哋热线继续18723111，18723111，转头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8: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內地新增23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其中2宗是本地感染，分別來自遼寧和黑龍江。內地至今累計有86852人確診，死亡個案4634宗。美國參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康奈爾表示，已經就9000億美元抗疫援助法案達成協議。較早前，美國國會共和民主兩黨就紓困方案達成的共識，預計內容將包括向每名國民派發600美元現金，每星期發放300美元的額外失業補償援助，以及支持小型企業等等。歐洲多國停飛往返英國的飛機航班，連接英國和歐洲的歐洲之星高速火車接近停運。德國、荷蘭、比利時、奧地利和意大利先後宣布暫停往返英國的飛機航班，比利時同時停止往返倫敦的歐洲之星高速火車，法國暫時禁止來自英國的航班、列車和渡輪運輸入境48小時，但前往英國的人流和交通運輸就不受限制。歐盟委員會強調，歐盟成員國對疫情的急速發展保持緊密聯繫。英國衛生防疫部門早前宣布，一種更具傳染性的新型冠狀病毒變種正在首都倫敦和周邊英格蘭東南部一帶加速傳播。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數字顯示，全球的新型肺炎超過7600萬宗確診，累計超過169萬人死亡。美國仍然是確診個案最多的國家，累計有超過1780萬人受感染，超過31萬人死亡。印度亦都超越1000万宗确诊个案。世界卫生组织透露，变种嘅新型冠状病毒除咗喺英国发现之外，丹麦亦都已经有9宗汇报，荷兰同澳洲各有1宗，意大利表示亦有1宗嘅报告。世卫欧洲区域办事处促请成员国采取措施应对新型冠状病毒变种。世卫又表示，初步显示新型冠状病毒变种更容易喺人与人之间传播。而現階段未有證據顯示變種的病毒可以令感染者加重病徵，需作進一步調查。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26,660點，跌10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匯價，港元7.753，日元103.42，瑞士法郎0.886，加元1.281，人民幣6.541，英鎊對美元1.34，歐元對美元1.222，澳元對美元0.759，新西蘭元對美元0.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6.16美元，卖出1887.03美元。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朝早寒冷，日间大致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云量增多，星期三四有几阵雨。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生效。依家气温1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漆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芜湖街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重复多次啦，就系漆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芜湖街有交通意外，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因为受到交通意外影响，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排到去虎山道桥底。茶果岭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基发小学一段挤塞，排到去高辉道。咁在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排到去御龙山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过圣诞更要有好节目， 今日节日留在家都可以好精彩。 港台电视31带你游历100分的童话世界。 今个星期一至五 同下个星期一二三， 日日晏昼6:30睇尽多套国际动画名作， 当中包括2018年获提名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奖的《反叛的童谣》。 今个圣诞， 港台电视31陪你笑住过。 上半场27分钟，刘伟恒沿住左路进攻，交俾何铿。 何铿一个横传啊，俾翻阿勤，阿勤一脚劲射破网， 5-0啦！ 咦，呢个时候教练啊，突然将何铿换出， 踢得咁好都要换，呢个决定一啲都唔 mild 啊！ 何铿啊，一直踢得好硬净噶噃， 不如上去手下留情，倾倾佢啦。 星期一至五晚8-10，香港电台第一台啊， 陈汉威、 林普斯 综合报道。 2020年12月21日，新增74宗确诊，25宗源头不明，有医疗中心员工确诊。 女子家中等候送检疫中心期间死亡，女儿批评当局失当。 善尼医院确诊病人李运强昨晚被警方截获。 英国病毒变种，荷兰比利时禁英国航班降落。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好啦，今日千禧年代嘅时间，刚才讲紧咧就系之前一个个案啊，就喺大围嘅美林村，咁有一个62岁嘅女子啦，就喺屋企咧单独等候送去检疫中心期间死亡啊，之后咧就证实咗确诊。咁刚才咧就访问过帮佢哋手嘅民主党副主席林卓廷啦，同埋死者嘅妹妹吕小姐，讲翻件事嘅经过啊。咁大家听到呢度觉得点睇？打嚟倾下嘅，1872311，1872311。嗱，就呢点咧，阿死者妹妹吕小姐咧，仲有几点补充啊？想继续同吕小姐倾多少少先。吕小姐你好。 是你好，阿 李君文。剛才跟林卓廷谈到有关即当局的反应，你是不是有些补充？刚刚跟我们的同事 说。我有些补充。昨天下午卫生署曾经打了电话给我儿孙女，就告诉她她是卫生署副处长，就有问候过去，还有有问过去有没有需要要帮忙。 是 咁多， 即系有，但下昼系唔系即系都记者会开完之后噶啦，都应该 记者会之后嘅。 咁呢个都系阿死者个女同你讲翻系咪啊？ 系啊， 系佢有冇啲咩即系回应讲俾你听啊？讲即系交代消息俾你听嘅时候，会唔会觉得有啲嘢可以卫生署帮到手，定系佢有冇咩反应同你讲啊？ 冇咩大反应。 即係純粹收到一個問候嘅電話啦，即係見到政府方面咧都仲有呢方面嘅跟進嘅。好，多謝曬呂小姐嘅補充先，同你傾到度。呂小姐咧就係死者妹妹嚟嘅，就回應翻就結果啊，喺開完記者會之後，尋日晏晝咧，其實衛生署據講副處長咧都有向翻家屬提出問候，同埋睇下啲咩嘢可以 跟進嘅。咁大家點睇？繼續打嚟傾1872311，1872311呢啲事大家都唔想見到嘅，邊啲位我哋可以做好啲咧？可以一齊同我哋傾下噶。咁至於疫情嘅情況啦，頭先就講到數字上咧就好似好翻啲，咁但係咧其實嗰個不明源頭嘅比例都仲係高嘅。尋日最新嘅數咧就係74宗確診，25宗源頭不明，對上一日咧去到109宗確診，42宗源頭不明嘅。整體嘅形勢係點？我哋另外嗰啲防疫抗疫措施呢一輪理論上23號就完嘅啦，之後會係點咧？使唔使我哋要做啲咩咧？都係要揾專家傾啊！呢個時候請嚟有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志超一齊傾下嘅。早晨，梁醫生。 早晨，月生，早晨。 系啊，不如都系继续讲翻形势先。寻日个数字好似好翻啲，咁但系见你通常都综合睇长啲嘅，综合嚟睇我哋嘅形势系点咧？ 我谂其实因为最主要就系话嗰个有个时差， 嗯， 几时都系啲源头不明个案同埋啲计发个案有个时差咧。咁同埋我哋啲检测都会跟住呢啲咁爆发咧，而系做多做少咧。你见到啲波动咧，我谂大家就唔好信佢啦。 嗯， 其实如果你睇翻今次嗰个我哋自己嘅数字入边咧，其实就绝不乐观嘅。因为就算去到我哋七月嗰阵时嘅第三波咧，佢就算我哋七月五号第一个本地源头不明嘅个案见到，其实到三个礼拜松啲咧，到七月尾嗰阵时候咧，已经明显嗰个源头不明个案嗰个趋势咧，如果你睇嗰个七天平均数咧，系迅速回落嘅。咁但系我哋今次咧，由即系话我哋十月尾放松咗啲措施，跟住十一月开始，即系话源头不明个案系慢慢反弹，到后尾急剧反弹咧，到我哋而家咧，直至目前为止入边咧。我哋上個禮拜嗰個，譬如話你睇翻嗰個一個禮拜總數入面咧，源頭不明個有216宗，相對再上個禮拜咧212宗咧，仍然都仲喺上升嘅趨勢度。其實嗰個形勢咧，其實係比我哋上睇嗰個全體嘅數字係更加差嘅。 嗯， 而且仲有一樣嘢咧，個病毒似乎真係深入咗我哋各區嘅任何一個角落咧。好多地方入面呢，你只要有機會聚集，無論屋企入面又好啦，或者喺你自己住宅樓宇都好啦，喺其他好多唔同嘅場合，就算你做曬所有嗰啲防護措施，戴曬口罩，其實入面呢注意手部清潔咁呢，其實都有啲感染嘅個案出現，無論醫療環境、非醫療環境都係。所以其實大家就唔好睇啲表面數字，以為嗰樣嘢係已經係譬如話受控啦。如果你睇翻全世界嗰個形勢咧，其實第二波都似乎咧係進入咗一個新嘅階段咧，就係一個病毒咧係一定喺嗰個進化過程之中係不斷咁樣適應嗰個人咧提供嗰個傳播。其實入面全球喺最近呢，譬如話呢一兩個月咧，無論喺以前控制得好嘅地方咧，你日本啊、韓國都其實已經不斷惡化緊。咁而就算內地都好咧，嗰啲輸入性嘅計發式個案入面咧，喺全國好多地方，喺內地好多地方都一樣就陸續出現咧。咁而家中英國嗰個更加係一個比較係一個即係話多重一個變異咧，可能牽涉到17度地方有改變。咁其中有一部分咧，其實有8個改變點都係同嗰個 S 嘅基因有關啦，包括咗其中一個嗰、那個。我哋比較即係話係 N501Y 嗰個比較一個係影響嗰個受體嗰個接觸點嗰個主要一個位置咧。咁其實嗰段嘅情勢都不樂觀嘅，因為嗰個病毒嗰個傳播性入面咧，好短期內喺由九月到咩到到而家咧，喺由此過去嗰4至6個禮拜咧，迅速咁樣倫敦同埋佢嘅東南咧係迅速咁擴散咧。其實去到譬如話係取代咗佢啲原有嘅品種，譬如75%嘅倫敦。咁其實情勢入面咧，其實就係無論內外嘅形勢咧，其實都係一個危急同風險嘅。咁大家就唔好諗住即係話喺呢段時間咧，真係話可以有任何心存僥倖嘅想法。 Okay. 其實都係要靠大家㗎啦，因為如果唔控制好嘅疫情咧，一來要守好外防咧，二來入面亦都係要真係喺內部嗰度，我哋點能夠喺我哋能力範圍之內，你除咗翻工之外，真係盡量避免外出。 嗯、 我哋而家喺商場咧，過去嗰兩日喺商場度，同埋喺一啲嘅户外嗰啲，譬如郊野公園入面嗰個聚集情況，可以只能用個恐怖兩字嚟形容。如果大家唔改變呢啲咁嘅習慣入面咧，根本上我哋係冇辦法能夠控制疫情。亦都有一樣嘢咧，就係話咧，如果大家亦都唔好咧，係有一啲嘅奢望咧，係以為有其他嘅靈丹妙藥 可以真係話取代咗大家，即係保持即係話呢個人與人之間嘅距離，入邊盡量避免一切咧不必要嘅家庭以外同住家庭，呢唔係淨一個家庭同住家庭以外嘅聚集咧，根本上我哋冇可能能夠短期內控制疫情。如果我哋短期內控制唔到個疫情咧，隨住我哋本身嗰個喺冬季入邊嗰個醫院方面嗰個負荷方面已經開始出現問題啦。我哋嗰個檢測追蹤又好，邊度所有嗰啲嘅公共衞生環節都開始出現問題，再拖落去咧，其實個疫情入邊咧，我哋遲早都係會失控嘅。所以其實都係話喺嚟緊個假期都係話要用盡所有方法，能夠將佢能夠迅速控制落嚟，我哋先至有機會咧係控制呢一次咁啊比較嚴峻嘅第四波嘅。 嗯，咁喺講我哋內同外可以做啲咩之前咧，不如我想問翻頭先你講係咪即係其實斷定咗今次第四波應該比第三波係嚴峻嘅啦？頭先你講嗰啲數字不明源頭。 因為如果你睇佢持續嘅趨勢咧，係比我哋第三波係嚴峻嘅。第三波雖然嚟得係快同埋升上去咧，但佢落嚟回落都係好迅速嘅，但我哋而家係拖咗好耐，由11月初拖到而家入面呢，其實個疫情入面呢，尤其如果你睇返源頭不明個案呢，仍然呢係不斷呢喺個高位仲有少少輕微上升嘅趨勢，呢樣嘢入面呢其實係一個唔好嘅徵兆嚟嘅。 嗯，好啦，头先讲到又要防外又要防内啦，不如先讲外先啦，呢个比较新啲嘅，特别英国嗰个情况，大家关注到变种啦。我见好多外边地方，譬如德国、荷兰、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嗰啲都话暂停往返呢个英国嘅飞机航班噶啦，咁都让人关注系咪真系咁紧要？头先你讲个变种嗰度讲咗一堆嘅术语啊嘛，再同我哋解一解，其实个变种系咪变得更加犀利咗好多咧？可唔可以同我哋解？ 而家我哋見到個數據咧，喺變種嘅牽涉個位置入面咧係比較多嘅廣泛啲，但係亦都牽涉到一個好主要嘅，即係影響嗰、那個即係病毒進入細胞嘅一啲嘅，喺嗰、那個即係話嗰個 ACE2 入面嗰、那個，即係話佢嗰個受體入面嗰、那個入面嘅接觸嗰個點咧。咁其實入面佢最大問題就係話，你從嗰個流行病學個數據，喺個病毒到喺佢倫敦同埋附近嗰個擴散速度咧，佢似乎個傳播性入面咧，佢近翻去英國嗰邊估計咧，係比佢譬如話以前嗰個增加咗七成。大家唔好諗呢七成好似話唔係好多，因為實際上我哋就算以往我哋用曬所有控制嘅措施入面咧，係將嗰個病毒嗰、那個譬如話嗰個每週嗰個減幅入面咧，我哋做到好盡嗰陣時候咧，其實都係將嗰個數字入面咧係降到六七成左右到嘅啫。所以嗰個風險咧其實係好大，因為佢會對我哋而家嗰個防控措施能夠做到嘢咧係一個比較大嘅挑戰。咁而呢個即係歐佢自己倫敦本身咧，其實都已經掀起咗個譬如話你嗰、那個即係話逃亡潮啦。而嗰個歐洲咧，其實已經開始陸續有嘅，即係開始停航啦。咁其實如果真係話歐洲都全面停航，我哋唔驚啲人有倫敦再轉機，即係喺歐洲轉機翻嚟咧，仲拖長佢哋嘅行程咧。其實我哋都可以考慮都係停飛，即係話直航英國嗰個飛機，因為如果佢哋係仍然都有啲人可能會係轉一啲嘅，譬如話亞洲嘅其他點而回流，同埋亦都可能好多咧根本上都回流咗。而我哋日際實上喺一個社區入面咧，可能已經係有個案，只不過我哋發現唔到嘅啫。其實我哋而家喺啲所有嘅檢疫地方入面，一定係要加強嗰個感染控制啦。不過而嗰個員工嗰個健康嘅監察都係要加強嘅。咁同埋即係話，我哋都可以考慮咧，將嗰個強即係個檢疫啊，強制檢疫嘅時間入面咧，係由14日增加到21日嘅。如果已經翻咗屋企嗰啲咧，其實可能真係要考慮一啲家居嘅禁足啊，同埋嗰啲令到佢哋即係起碼19日見到個結果嗰陣時候，然後先至可以係即係話離開咧。呢、 okay. 個我諗係要喺針對喺過去，譬如話呢係啊，係呢10-20日，即係話喺嗰邊英國翻嚟嗰啲，可能有啲嘅措施都係要考慮。因為個病毒其實已經在歐洲有些國家同埋澳洲咧，其實已經出現嘅啦。咁亦都唔排除咧，其實可能我哋香港入邊咧，係都要迅速去監察所有喺嗰地方嚟嘅所有發生嘅個案咧，都要收緊曬所有啲指定啊、非指定酒店嗰啲感染控制措施。因為如果俾佢一散咗入社區咧， 你個邊防一失守呢，一散之後社區嗰陣時候呢，我哋做嘅嘢入面呢其實就係會辛苦好多，都未必能夠控制到佢。 OK， 剛才提到啦，即係傳播力可能估話比以往高七成啦，呢個聽到好關注啦。殺傷力方面呢，呢個變咗種嘅病毒會唔會譬如針對 暫時入面冇一個具體證據話佢影響個殺傷力。如果你根據譬如我哋一般嘅進化論嗰、那個，即係話睇個病毒嗰個去不斷適應環境適者生存呢，最影響佢可以喺嗰、那個社喺個社區度能夠取代舊有個品種呢，就係話佢通常嗰個殺失嗰個傳播性呢係會增加，咁佢可以就優勝劣化咗適者生存，佢就會取代舊有品種。而嗰個嚴重性嚟講呢，喺一般嘅譬如話嘅病毒嚟講呢，好多時候入面呢就隨住佢嗰個適應呢，好多時候個病毒嗰個係殺傷力會減低，但喺新冠肺炎就見唔到嘅。最主要嘅原因就因為佢個傳播其實出比較早，而嗰個嚴重而惡化程好多係一個禮拜之後呢佢已經傳播咗啦。喺咁嘅情形呢，其實入面佢嗰個自然嘅選擇呢就唔係太影響佢嗰個殺傷力，所以暫時都睇唔到佢譬如話嗰個殺傷力有任何減輕，亦都睇唔到即係話一個隻確切證據話佢令個殺傷力嚴重咗。咁但係無論如何都好呢，只要佢個傳播係個速度加快呢，我哋而家個防控嘅措施包括我哋第日用疫苗嗰時個覆蓋呢都要大幅度咁樣加緊，然後先至可以呢能夠將個病毒控制落嚟。咁呢一個其實挑戰呢係相當大嘅，都唔能夠掉以輕心。 嗯，所以梁志超醫生剛才提到啦，防外方面可以考慮係咪停飛英國嚟香港嘅航班呢，另外強制檢疫係咪加到廿一日呢，剛才你提咗向防外嗰部分啦。內嗰部分啦，嗱而家嗰啲措施就去到23號嘅，都係今晚市堂食啊，限聚收緊二人啊，堂食限二人啊等等嗰啲啦。另外食肆要早收啦，咁等等嗰啲。而家應該點啊？下一輪你頭先話好恐怖喎，繼續係咁多人。 嗱，我諗即係話我哋都係要啦，嗰啲措施就冇可能放鬆啦。問題我哋仲有幾多空間喺唔一個短期內，即係話係即係話摧毀我哋自己的經濟民生嗰陣時咧，能夠即係話係將嗰啲措施全部收緊啦。 嗯， 其實主要都喺一樣嘢入面咧，其實只要係市民大眾能夠係主動嘅，能夠避免一切即係話係嘅家庭以外嘅，即係同住家庭以外嘅接觸咧，盡自己能力做咧，嗰樣嘢先至比較能夠維持一個比較長啲嘅時間，令我哋有時間控制個疫情。 嗯， 好多時候政府一啲嘅，譬如話，就算我哋全面咁樣宵禁啦，全面咁宵禁用強制檢測嚟做咧，因為疫情已經滲透咗我哋所有嘅角落咧，你根本上咧唔能夠喺我哋即係經濟民生全面崩潰之前咧，係有機會控制到個疫情嘅。喺咁嘅情形入邊咧，其實都係要靠大家。在这段时间尽到自己的力去做，那而家政府入面能够做到的嘢呢，就是说要给一个很强硬的信息，知道很多地方都有危险，包括我们现在在一些的我们的户外的那些郊野公园入面，大家都在这大堂看这些人头涌涌的地方，还有戴晒口罩都有危险，不要说大家就除下口罩在影响。其实呢应该就说将户外的无论在运动又好啊，在郊野公园又好啊，你除低口罩食嘢，所有嗰啲口罩安排咧，应该要全面收紧。 嗯， 同埋咧就系话咧要加强嗰个執法，而令到真系话咧，即系譬如你啲限聚嗰啲系有意思咁執行。如果唔系咧，你冇咗个强硬信息，大家以为都掉以轻心咧。到真系话喺假期之后，我哋个爆发好似喺美国感恩节之后咁出现一个严重嘅反弹嗰阵时候咧，咁嗰阵时再做啲所有嘅措施，可能系已经迟嘅。同埋呢段時間入面咧，大家都係啦。雖然大家都係仍然即係話好想，譬如話係，譬如話係真係鬆鬆嘅，有好大抗疫疲勞，但係大家都要面對現實，因為根本上嗰個疫情咧係極之嚴峻咧。我哋其實係冇其他可行嘅方法可以控制，除咗大家都做翻自己能夠做到嘅嘢，喺你能力範圍之內係盡量減少即係話出去。亦都唔會喺啲假期地方咧，譬如真係話揾一啲，譬如話啲自己親戚朋友咁就喺屋企度開 party 啊聚會咁任何，因為就算你用曬公筷用曬成啊，你喺度咁樣聚會咧， 其實冇用嘅，一樣係會傳播。你唔淨止為自己帶嚟風險，為家人帶嚟風險，為你親戚朋友同埋我哋社區都係帶嚟風險。 咁今日冬至啦，嚟緊又聖誕節啦，咁大家都應該要聽下梁志超醫生嘅提點啦，這個呼籲啦。咁啊，梁志超醫生除咗講到即係內外點防之外咧，另外一個個案都想問一問你嘅意見，就係、是、大圍美林村咧，頭先講到啦，有個62歲嘅女士啦，就等佢送檢疫期間咧，就係自己喺屋企啦，後屘證實過身嘅，你睇到呢個問題喺邊度咧？我哋都第四波都仲有呢事發現，你又點睇咧？ 我諗呢個都係非常之不幸嘅。咁但係因為咧，其實我哋一向喺嗰、那個即係話點樣動員一啲後勤力量去支援，譬如話你日益告急嗰啲嘅前線嗰度咧，其實喺嗰度似乎做得就唔係太好嘅。咁你好多嘅，即係為以前所有嘅部門咧，佢自己內部咧，無論車又好，人又好咧，根本上咧，佢係冇預呢啲咁嘅工作量。當你係真係大型呢咁嘅嘢開始不斷咁爆發嗰陣時候咧，其實大家唔能夠第一時間咧係動員一啲嘅人力去支援翻嗰啲，譬如話你接觸聯絡啊，同埋嗰啲車入邊咧用唔到救護車都好多車可以用嘅，只要你做好嗰個感染控制，其實都做到嘅。而呢啲嘢咧，其實希望佢即係話係經一事長一智啦。咁大家都係第日點樣能夠動員嗰個後勤？其實我哋社區唔係冇一個剩余嘅力量嘅。剩余嘅人力嘅，因為好多時候我哋放慢咗好多其他經濟環節咧，有人失業咧，亦都有啲動員力量。問題我哋點能夠準備呢啲咁嘅剩余嘅人力入邊，幫我哋好多做啲防控方面嘅工作咧？這個就要睇政府整體嗰、那個即係話點調動啊動員咧，這個都重要嘅。因為如果個疫情入邊咧，隨住有新品種嘅出現，而個疫苗咧係遠水不能夠近火，你嚟到仲要分發，打完仲要可能要一兩個月去先有全面生效，你根本上係冇辦法能夠喺嚟緊嗰幾個月入面呢係指望任何其他嘅方法。只要都係話我哋都係話要有個準備，就係話盡量都係話希望自己各個社區每個人都由自己出發，能夠做到即係話盡可能都係話除咗譬如話你必要翻工啊，必要一定要出去買啲譬如話啲甚至而不必須嘅嘢，咁嗰陣時候你冇辦法啦，咁你可以出去。其他時間喺兩個禮拜內盡量都避免出去。而政府入邊喺個執法度咧，同埋喺其他嘅動員啲人手去支援曬所有呢啲，譬如我哋啲係應急啊各方面嘅工作咧， okay. 做得比較有系統啲咧。我哋其實應該都仲可以控制到個疫情嘅。咁但係問題呢樣嘢，如果大家都唔肯付出嘅，大家都因為話抗疫疲勞，咁大家都唔肯做嘅，咁、 okay. 我哋係冇辦法嘅。 即係聽梁醫生咁講，係咪由於我哋睇條數就檢疫中心係夠位啊嘛，就唔係在於硬件唔夠位，係嗰啲啊運送啊協調嗰一環出問題係咪？初步睇落。 是協調同埋運送主要嗰度出問題嘅啫，因為如果唔係咧，根本上佢點可以一日入邊啲全部送曬入去咧？剩翻嗰啲，其實幾百人係咪真係咁多咧？幾百人唔係真係咁多啫。你好多啲大型嗰啲活動入邊都唔知幾百人啦，你淨係車人嚟投票都唔知幾百人啦，講真。 OK 好，咁多謝曬梁志超醫生同你傾到呢度啊。梁志超咧就係一個呼吸系統專科醫生嚟嘅，電話87231，聽下聽眾嘅意見先。有張生啊，張生你好。 你好，你好， 张生请讲。 我本身系有个隔离人士嚟噶，咁为咗嗰个婆婆都系啦，表示系难过啦。因为我就上个礼拜就星期一系被通知系一个紧密接触者，咁亦都系礼拜四晚就11点几，差唔多12点先入到去，即系都头尾都差唔多4日。咁除咗头先啊梁医生讲嗰、那个即係话运输嗰度有问题啦，咁我自己本身嘅经验我见到有几方面有问题。咁第一就係嗰、那个热线方面啦。咁响隔离期间我想询问一啲呢，佢而家又提供两条热线。咁个热线里面呢，佢就往往都系飞咗去一啲非医务人员嗰度。佢就话嗰、那个满咗时候佢就会飞返过嚟呢边㗎啦。咁所有我啲譬如問啲屋企需唔需要去檢疫啊？我點樣注意啲乜嘢，或者我有一啲嘅問題，完全係問唔到一啲比較深入嘅問題。 有冇之後有冇嗰啲醫護人員覆翻你啊？你留低問題之後？ 冇啊冇啊，知道我入都知道、okay. 我入都冇啊。 O K， 即係最終都冇。 因為個問題咧就話、是、第一個熱線唔 work 啦，即係係幫唔到手，佢係資料性講俾你聽，根本網都有啦，呢、這個第一啦。 O K， 咁第二咧就係、是、話本身我接觸。咁接觸者其實亦都係有個定義，有啲其他接觸者啊嘛，即係話有啲同事可能係同我接觸過嘅。 咁佢都好 concern 我係咪係即係會唔會有啲乜嘢啦？咁樣等候期間，咁、那個情況好似先前咁講啦，我係唔可以吹噶嘛，咁又即係亦都係正即係同埋屋企人困就鬥咁啦，啊咁亦都係唔知道我個情況點樣啦，咁終於就即係諗到個方法就係、是、就叫我個家人出去攞樽仔，咁就我自己去響做個心喉，咁再叫佢攞翻出去檢驗。 嗯， 咁呢個咧就喺我入咗營之後咧，我入個營入咗營裏邊，禮拜四晚入邊，禮拜六佢先派樽俾我。 哦， 咁、啊、反為我入咗營之後嘅第二日咧，就我叫家人攞樽仔嗰個報告到咗啦。 嗯， 咁即係話其實喺呢段時間先前聽話有啲係甚至係話已經確咗診嘅，即係都要喺屋企同埋屋企人住啊，或者我啲感染接觸者，其實嗰個風險係好大。你本身個措施個目的係救命咁係咪？ 嗯， 咁其實好多嘅流動啊，好多嘅運輸上嘅安排啊，熱線上邊啊，或者嗰、那個即係嗰、那個等候緊嘅時候，即係嗰個唔肯定嘅性啊，都令到呢個目的係救命嘅目的係削弱咗好多。 嗯， 咁呢啲就本身係咩噶啦？即係需要檢討噶啦。 嗯，我想問下你星期一到禮拜四有冇人聯絡你嘅中間有冇人？ 中間冇啊，冇啊，一路都冇，因為同先前啲觀眾打你一樣冇。 OK，OK， 係啦。咁另外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廿秒啫噃。 係啦，我覺得就即係、社區區議員啊，地區嗰度無論嗰個區議員或者係嗰啲地區嘅醫診所都可以再組織一下，睇下點樣協助等候嗰啲人士啊。 嗯嗯。OK， 好，多謝阿張生啊，一位過來人講翻佢見到個問題喺邊度啊。佢都是被送去強制檢疫的一員嚟嘅，大家聽到呢度點睇？可以繼續打嚟傾嘅，電話繼續係1872311。 如果未來幾日確診同埋源頭不明嘅比例高企，市民仍然不配合防疫，建議政府考慮縮減商店或者係商場嘅營業時間，或者係仿效英國暫時關閉非緊急商店，最後關頭甚至要考慮禁足。零售業界就憂慮咁樣做會令到生意再跌，不排除有店鋪結業。明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本港昨日新增74宗確診，包括4宗輸入個案、25宗源頭不明個案和45宗相關個案。本地個案中包括兩名在旺角博斯醫學診斷中心的員工，懷疑因為接觸確診者之後中招。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說，確診者在傳染期間到該中心電腦掃描，曾經一度除下口罩食藥，或者會引致兩名曾經照顧他的員工染疫。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說，每位病人的病毒載量不同，即使確診者有佩戴口罩，亦都可能透過共用設施傳播。他強調，口罩並非萬能，最多只能夠阻隔90%飛沫，較細小的氣溶膠更加難以阻截。《東方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英格蘭多處的疫情蔓延速度加快，主要是因為當地出現一款傳染力更強的變種新型冠狀病毒株。英國宣布星期日起實施新的防疫措施，倫敦和英格蘭東南部地區實施第四級防疫。為了防止變種病毒傳入，荷蘭和比利時星期日宣布禁飛英國航班，法國和德國等多個歐洲國家據報亦都考慮跟隨。《經濟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港大研發疫苗進度受阻，作為研發團隊統籌者的港大首席創新總管兼校長資深顧問何奕武，今年年中主動向港府敲門，提出設立疫苗廠的計劃，但是不獲港府撥款支持，只能夠轉頭尋找私人投資者。團隊尋覓半年之後，終於成功同私人投資者達成協議，願意投資10億元，同埋喺元朗提供超過17萬平方尺嘅廠房。預料雙方會喺呢個月底正式簽約，成為香港第一間疫苗廠，最快明年底開始生產2000萬劑港研及港產疫苗。政府發言人回應嘅時候，承認有機構正同香港科技園討論工業村係咪有合適地點設立相關生產設施。星島日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香港大律師公會下個月改選，已經是連續擔任三年主席的戴啟思按照規定必須卸任。據了解，前香港人權監察主席兼資深大狀夏博義有意參選主席。在副主席方面，根據公會規章，公會副主席可以多過一個。據了解，除了現任副主席葉巧琪有意爭取連任，現任執委沈士文亦都計劃參選副主席。蘋果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 支聯會領導層最近換屆，多名常委退下火線，新一屆常委會由20人減到15人，被視為港區國安法下分散風險之舉。主席李卓人接受專訪的時候說，對明年六四32周年能夠如常舉辦維園燭光晚會完全不敢樂觀，強調如果集會連續兩年被禁，支聯會必定堅持進入維園燃點燭光，並且考慮不同方案，避免出席人士被捕。信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成報的社論說，在英國、南非都出現了變種的新型冠狀病毒，反映不可以因為疫苗的面世而有半點鬆懈。香港有不少在英國留學的學生回香港度假，港府必須要盡快決定收緊從英國抵港的檢疫安排，包括延長檢疫期，以及將英國返港旅客安排在指定的一至兩間檢疫酒店，以作出更緊密的監察，甚至是按情況果斷暫時禁止英國旅客入境。成報社論。 文匯報社評，本港疫情高位橫行，目前收緊社交距離措施成效有限，防疫漏洞層出不窮，如果節日和假期間社交和家庭聚會頻密，疫情進一步失控的風險很高。社評說，政府需要採取更嚴厲的限制措施，通過更有強制性的他律，警醒市民加強自律，提升保持個人健康安全的意識，遏止疫情惡化。文匯報社評。 信報的社評就講到，澳門訂購三款疫苗，香港亦都是訂購三款疫苗，分別就在於澳門行政長官何一成承諾給市民三揀一，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的講法就是市民可以自願接種與否，但是就不可以選擇注射哪種疫苗。社評說，疫苗有得揀當然好過沒得揀，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各得其所，不管選擇哪一款疫苗都能夠較為令人安心。這個是信報社評。 《蘋果日報》評論，今年5月成立的自經黨，有分析指是直屬中央的政治親兵，準備進入政府公營機構高層接班，實踐留島不留人，取代舊港人治港。評論指，香港是複雜多元的國際城市，專業和商業規則和規範不可能輕言改變，專業精英不可能被大規模取代，影響市場運作。讓自經黨擔大旗，恐怕有心無力，還未計算建制派的強力反彈。《蘋果日報》評論。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都清理好㗎。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日海景山庄快线啦，多车相撞嘅意外大约喺四分钟前呢就清理好。咁而家仲系挤塞，龙尾喺马窝啦。咁亦都影响到沿线路去返吐露港公路挤塞，龙尾大发街。重复多次啊，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日海景山庄快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马窝。咁亦都影響到沿線路去吐露港公路擠塞，龍尾就喺大發街。較早前七行道北去觀塘方向，近日模糊街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排到渡船街天橋近果欄，就係、是、七行道北去觀塘模糊街意外咧，雖然清理好，咁仲有車龍啦，排到去渡船街天橋近果欄。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月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星河名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告士打道坚拿道天桥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引发共鸣， 触动神经。 2020声音档案选举， 2月3日不会得逞。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进一步关闭口岸与医管局部分员工的罢工完全无关。 任何人如果认为用这些极端的手段可以威逼到特区政府或者医管局去做一些我们理性上不应该做的事，或者对公众利益是有害无益的事，都不会得逞。 请即登入 rthk.hk 网上投票， 截止投票日期12月29日， 2020声音档案选举。 2020年12月21日，新增74宗确诊，25宗源头不明，有医疗中心员工确诊。 女子家中等候送检疫中心期间死亡，女儿批评当局失当。 善妮医院确诊病人李运强昨晚被警方截获。 英国病毒变种，荷兰比利时禁英国航班降落。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时间嚟到9:13，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有千禧年代。刚才一路关注紧疫情嘅情况啦，集中讲过几个方向嘅。一方面就讲到有一个喺大围美林村62岁嘅女子啦，喺屋企单独等候送去检疫中心期间离世嘅。咁讲到嗰件事，我哋嘅处理成点啦。另外就讲到喺整体形势之上啦，访问咗梁志超医生，都讲到金波啊比第四波似乎更凶险。另外就讲到英国嗰度有啲病毒变种嘅，咁见到有啲欧洲国家，譬如德国、荷兰、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嗰啲都先后宣布暂停往返英国嘅航班啊。咁梁志超医生就话啊，香港呢度都应该要考虑下系咪咁做。咁大家点睇？佢继续打嚟倾嘅，1872311，听下听众先。有黄生啊，黄生你好。 啊，你好啊，叶主持。 早晨，你好，黄生，请讲。 早晨。咁我就而家仲喺个禁闭营嗰度嘅，就喺某一间酒店嗰度啦。咁我都觉得佢而家呢个处事方式呢都即係都几危险啊，可以咁讲。因为我都系有公司嘅同事确诊咗，咁我哋同埋一齐做呢就被列为一个紧密接触者嘅。係啦，咁但係呢我都隔咗好耐先有个有来电显示嘅电话啦，佢话系自称医务处。就問咗我啲個人資料，咁我答咗之後呢，咁就隔咗幾日呢，有啲冇來電顯示嘅電話就打嚟，咁、 okay. 原來係醫生打嚟嘅，我都唔知，佢亦都冇留口信。 唔、okay. 好意思，呢度可唔可以具體啲講個日子呀，等我哋計下條數，譬如你等咗幾耐到大概，即係大概嘅。 係譬如嗰個確診嗰度啦，咁應該嚟講呢、我跟返個公司話我知啦，咁、就大概係12月9日到嘅。 12月9日確診，咁跟住幾時就即刻列咗你做密切接觸者啦，係咪啊？ 佢冇人通知我，就只不過咧隔咗幾日之後咧，大概應該係星期一到啦，咁就有電話嚟，咁就衞生署職員就問我就嗰、那個情況。 如果星期一就去到14日嘅咯，即係隔咗1、2、3、4、5日後啊，即係。 系啦，冇错啦，因为其实公司通知我咧都系11日嘅，咁、其实12日礼拜六嗰日咧，我哋都做咗成间公司做咗 deep cleaning 嘅，咁、只不过佢就有卫生署职员打过嚟，咁、就问答咗之后咧，咁大概咧就再有嗰个冇来电显示电话咧，就系啲佢系医生啦，咁佢就打嚟话俾我听，佢我就已经列为确诊。只不過頭一兩次，因為佢冇來顯示咧，我就冇聽佢。咁最後尾，佢真係揾到我啦。咁我真係聽嗰電話咧，就應該係18日嚟嘅，嗰日禮拜五嚟嘅，下晝嚟嘅。 O K， 係啦。 咁你而家唔係確診嘛？你係唔係確診嘅？ 我唔係確診，佢列為我係咁。 哦，即係你話 都要隔離， 通知翻你就係、是你個同事啊確診咗。係 啦。 O K， 咁就最終18日先隔離啦。 18日都未嘅，佢通知我啫。 哦，系啊。 咁啊，最后尾搞到咧都要20日朝头早。 哦，即系寻日。 系啦，冇错啦。 O K， 系咪都系19日朝头早？礼拜六嚟嘅。 O K， 19日朝头早，咁都前后10日时间啦，由确诊即系个人确诊到你真系入营。 系啦，因为其实公司通知我之后咧，我自己都有咗做嗰啲尿鼻嘅测试嘅。咁尿完鼻咧，其实我前后做咗2次嘅。咁第二次咧，其实我都话俾佢听我。尿鼻嗰度咧，其實係陰性嘅，做咗2次啦。咁但係佢亦都冇解釋啦。總之就成公司30多人，咁就列為緊密接觸者咯。咁但係佢就話解釋揾唔到我，所以咁遲安排。咁但係其實咧，佢揾到我公司嘅同事咧，都係同一時間禮拜六安排我哋全部一次過入院嘅。咁我覺得佢呢個咧就唔係話揾唔到我，而係我啲同事一早入咗院，而係根本上佢就安排唔到或者點樣啦，可能30多人。咁就一次過禮拜六隔咗咁多日咧，就先至去安排我哋入隔離營咯。 所以關注點就時間長啦，係。 係啦，咁同埋亦都中間咧冇話我係咁嘅接觸者叫我話在家隔離，又冇人同我講過呢啲嘢嘅。 哦，咁你期間有冇外出嗰啲啊？你都有啊，係嘛？ 照嗱，即係唔使翻工啊嘛，咁咪照正常喺屋企落街食早餐都冇話特別去邊度嘅，而家都唔會噶啦。 嗯，但日常起居照出入。 餐啊， 嗯， 係啦，喺屋企附近出入啦。 咁所以你就關注中間嗰、那個。知誒嗰個信息都交代得唔清晰啦，一方面係咪？另外就時間長。 二來咧，其實我都同佢講咗好多次咧，嚇我係自己做，已經我都驚，我因為我屋企都有老人家，我都驚染咗佢。 嗯。 咁所以我自己都做咗幾次嘅 test 咧，都係陰性嘅。 嗯。 咁佢都係堅持佢自己嘅安排啦，嚇咁。一來我覺得佢安排失當啦，我隔嗰咁幾日，如果我真係傳染咗，其實我已經傳染咗俾社區啊。第二就係話。我已經我自己都做咗啲陰性，同埋其實我同嗰個所謂接觸者咧，係我冇見過，喺公司另外一個部門佢坐喺另外一個房，我翻工就會完全見唔到佢。 嗯， 咁所以我咧，佢個定義就好模糊嘅。總之你有翻個工，你就係咁嘅接觸者啦。 嗯 ，OK。 咁我覺得一來佢浪費嗰個社會嘅資源，咁多人喺度等。 嗯。 二來佢亦都隔咗十幾日之後先至入院。 嗯，我想問多句，你有幾多人同住啊？同你屋企度？ 哦，同我太太同我阿媽啫嘛。 O K， 咁佢哋會唔會都好擔心啊？即係隔咗十日。 係啊，所以我亦都問過，咁我同佢哋同住，我唔喺屋企，咁佢哋咪今日照射？佢就話唔係，因為冇接到個確診者。 嗯。 嚇、啊，咁其實一個老人家你都知啦，而家老人家咁高風險， 嗯， 係咪？我唔係話想佢入嚟呢度都唔好受嘅，其實， 嗯， 即係呢度都好似你坐監咁樣，只不過有個窗俾你望住出邊啫嘛。 嗯。 啊、其实真系一啲都唔好受。 明白明白。咁多谢你嘅分享先啦，一位都系被隔离人士啊，黄先生啦，讲翻成个过程啊，都系觉得个时间太慢啦。一个佢据所讲啦，就系公司里边有人应该系10月9号确诊嘅，咁佢自己入去隔离就系最终系19号嘅事。好啦，就我哋疫情嘅发展咧，又请多另一位专家倾下先，请嚟咧有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一齐倾下。早晨，何柏良。 系早晨，叶文 林。不如由先讲下个都系形势先啦，第四波个形势你点睇？ 第四波形势始终都系落后啦，咁各方面就嗰需要个时间咧都系比较长啦。咁譬如我就睇翻12月就嗰啲嘅个案，就由佢病发去到收入院隔离咁啊，咁呢啲确诊个案咧就讲紧需要个时间咧都仲系好耐。咁如果系中位数咧，就12月过去嗰两个星期咧都系仲系要5日6日。咁如果你话所有呢啲确诊嘅人士，就安排佢哋90%就由发病去到入医院，咁讲紧系要9日10日。咁呢啲咁长嘅时间咧，就衍生有好多咧，就呢几日就好多市民提出嘅问题啦。咁确诊嗰啲就喺屋企里边等啦。咁其实你留意翻而家香港确诊咧，其实有两个阶段。咁第一个阶段咧就系初步确诊，咁初步确诊去到确诊，咁嗰度一日啦。 嗯。 咁呢一日咧就大部分啲个案咧就佢系仲系喺屋企嘅。咁到确诊咗之后咧，佢又唔系即刻嗰一日咧就安排到入院，咁咧就再要多一日。先至安排到入院，咁即係話咧，佢有一個陽性結果去到收入院咧，我哋講緊係要2日。咁佢呢啲確診者嘅近日接觸者咁啊，有部分可能喺嗰、那個確診者未曾入院嘅時候咧，就已經有傳染性，咁變咗咧就你呢啲近日接觸者咧，又是再喺屋企裏邊咧等多2-3日咧，咁、那個傳播鏈就咁樣出嚟啦。咁譬如你睇翻政府嘅12月10号咧，就住呢啲叫會比較高危傳染嘅場所啦，咁都大幅收緊曬啦。咁就夜晚喺6点之後又冇堂食。咁收緊咗之後咧，其實呢啲喺酒樓、餐廳或者場所裏邊引致嘅群組咧，基本上都冇咗噶。咁呢兩個星期有嘅咩群組咧？咁就係、是。喺呢啲住宅大廈裏面嘅群組，咁近呢兩個星期咧，就絕大部分都係啲住宅裏面發生嘅群組。咁我相信住宅裏面咧，就有呢啲垂直傳播啊，就打環傳播啊，或者係呢啲出出入入就公共地方傳播啊。嗰、那個根源問題咧，就係你所有嘢都做得慢。咁所以我覺得，如果要解決呢個問題咧，就唔係話你進一步咧去再收緊呢啲社交疏離措施，你要解決咧就點解呢啲安排做咗咁慢嘅問題？咁琴日即係呢個週末啦，咁就 司長啊，咁佢哋就講咧就公開承諾24小時之內咧就安排呢啲緊密接觸者就送去檢疫咁啊。咁但係其實仲有好多其他需要做法嘅地方，我希望政府都承諾啦。你譬如就收到市民交嘅樣本，或者佢去檢測中心採樣之後啊，所有你應該承諾24小時之內咧就出個報告俾相關嘅醫生同埋嗰個病人啦。咁依家做成點咧？我相信係做得好差嘅，大部分咧係24小時之內咧係唔達標。 嗯，所以關鍵位積喺邊係人手不足啊？我哋係咪？ 嗱，我諗就人手或者會係問題啦。咁你嗰、那個統籌啊，同埋你呢啲資料佢點樣去管理咧？係唔係有一個有系統嘅電腦系統咁去到處理同埋集中去分析呢啲資料啊？就將有需要獲悉呢啲資料嘅人士就去有效咁通知啦。呢、這個我其實都唔清楚。咁其實政府佢由頭到尾都冇個清楚解釋啦。你而家好多係譬如外判俾幾間嘅公司去到做，同佢衛生署自己化驗室做啊。咁中間係咪有一個中央嘅聯網系統咧？這個我都係唔清楚。咁如果你冇一個聯網嘅系統咧，這個資訊嘅溝通咧就出問題咯。同埋你有結果之後咧就有好多市民咧就都係收唔到嗰個陰性結果。咁你話繼續三日冇收到消息咧，就當係好消息，當係陰性呢、這個。呢、這個我覺得咧就唔係一個有效嘅管理資訊嘅辦法咯。咁所以就你搞咗成年，咁你到而家就人手問題好，係呢、這個電腦問題好咁啊。基本上呢啲我覺得唔係科學問題咯，係行政同埋嗰個效率嘅問題比較多啲。如果你話係檢測個技術科學層面咧，就我唔覺得有咩問題。 嗯，好。另外都講到咁嘅形勢之下，都要做好外防啦，內部都要做好啦。先講外防嗰部分先，就英國嗰度咪有變種，好似講到好犀利咁樣。啊，教授點睇？ 嗱，其實咧就喺兩度地方咧，就分別發現咗一啲變種病毒啦。咁最早就英國佢哋發覺有一個變種病毒，就喺嗰、那個關鍵嘅 S 蛋白咧裏邊有一個氨基酸咧就改變咗，就 M501Y。咁其實除咗英國咧，就喺南非咧，就同樣都發現咗咧，就有一個變種病毒，咁都係涉及有呢個 M501Y 嘅轉變嘅。咁如果睇翻南非同埋英國咧，就呢兩邊嗰個變種病毒咧，佢哋就唔係直接相關嘅。咁大約係差唔多相同嘅時間咧，就各自發生一啲嘅轉變，係兩個唔同嘅病毒支派咧，同一時間出現呢個變種病毒。咁所以我相信咧，而家你譬如睇翻南非同埋英國嘅流行病學啦，咁佢就有呢個新嘅變種病毒出現，咁嗰個感染嘅數字咧飆升得好快，咁所以流行病學上邊咧基本上都支持咧呢個病毒應該咧就係比較容易咧喺人同人之間傳播。咁特別英國咧，佢其實呢個病毒咧就喺九月開始已經揾到。咁去到12月，而家先突然之間咁高速傳播咧，咁除咗個病毒變種嘅因素之外，我相信咧就氣候嘅轉變啊，冬天嘅温度咧，這個都係一個因素。咁所以佢喺英國咧就有一啲地方，咁佢20號開始咧已經去到最嚴謹嗰個防疫嘅階段。 嗯，有啲歐洲國家停飛去英國嘅航班嘅，香港使唔使諗咧？ 香港咧，我覺得應該都停噶啦。咁個原因咧，其實你睇到喺香港咧，就全年嚟到睇咧，就我哋大約喺外地或者外國傳入嚟香港嘅個案，大約就1900宗。咁英國傳翻嚟香港嘅個案係最多，425宗，就佔所有傳入病例大約22%。咁就算你係12月咁啊，咁喺英國傳翻嚟香港嘅個案咧，就都係最多嘅。咁而家你睇到佢喺英國咧，咁就倫敦基本上就成個倫敦佢都已經係第四級嘅防疫嘅。咁佢其中一個第四級防疫，即係個 lockdown 嘅安排咧，就係佢喺實施咗呢個最高級別嘅防疫地區咧，佢係唔准啲人出入嘅咯。咁所以如果你話喺英國翻嚟香港嗰啲人咁啊，咁絕大部分都是經倫敦回來的。如果我們配合英國這個 的措施，他在倫敦飛回來或者英國飛回來，簡單說我覺得應該暫停，就即是停了這些飛機就暫時不要飛回來住。 嗯，南非嗰啲有冇噶？有冇本地確診嘅？佢當地使唔使停嗰邊？ 南非咧就唔係咁多人喺嗰度翻嚟香港啦。咁因為而家喺香港，自從三月開始落實嘅措施咧，如果佢係外國人咧，已經係唔准入境香港。咁主要係講緊佢本身係香港人，咁佢喺外國要飛翻嚟啫。咁所以南非咧就冇喺嗰度嘅個案傳翻嚟香港，所以南非嗰度就唔係咁擔心。咁我哋而家主要要睇住，首先就係英國啦。咁當然，如果佢係喺英國以外歐洲其他地方蔓延咧，咁你或者遲啲歐洲其他地區就都應該睇睇啦。咁但係暫時就英國飛翻嚟嗰啲咧，就我覺得應該要叫停。 好啦，講完外講內啦，香港裏面嘅措施就23號就到期啦。上一波講落嗰啲，咁點啊？繼續我哋應該係咪？定係加辣添啊？ 應該繼續噶啦，因為咧你就如果你去到放寬咧，咁就嗰個疫情咧就我擔心會再創新高啦。咁如果嗰個疫情而家咧就基本上係橫行啦。咁就每日就都接近100宗呢啲新增嘅個案，咁過去嗰、個星期咧，你平均每日咧都有30宗轉頭不明嘅個案，咁所以咧就有長假期啦，咁你聖誕同埋新年呢啲假期咧，咁可能多多少少都多咗人會喺家庭聚會或者外出去外邊買嘢啊、購物啊，咁所以如果你放寬咧，就會好危險咯。 再加辣呢，許樹昌又提到再係咁可能連啲買即係購物時間商店非必要嗰啲開嘅時間都要減啲呀，嗰啲使唔使去到咁樣你覺得？ 我覺得你要睇返條數，咁當然呢就如果有需要呢就你任何收緊嘅措施都唔應該排除。咁但係暫時呢就呢啲居高不下嘅情況呢主要都因為檢測慢啦，就隔離慢呢而引致嘅。咁所以呢就首先要解決咗呢啲慢嘅問題先。咁如果你話就嗰個個案呢就因為多咗市民喺屋企裏面搞生日會呀或者啲家庭聚會而有群組爆發咁啊，咁你就真係要諗下點樣去到處理啦。咁如果你話佢係喺家庭裏面聚會而群組爆發咁啊，咁你就算刪咗啲商場呢都未必有效控制到啲群組爆發。咁我都留意到又喺外國，你譬如英國啊呢啲地方啊，咁佢觀察到有呢啲家庭搞嘅聚會，就搞到好多群組爆發咁啊。咁如果香港都有呢啲情況咧，咁我哋都唔應該排除咧，就要連呢啲都限制埋咯。 OK， 咁多謝曬何柏良醫生先同你傾到呢度，多謝曬你何柏良咧，就係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熱線繼續開放7872311，7872311，好快又要再睇下新嘅呢啲防疫措施会点啦？咁大家点睇都可以打嚟继续倾嘅，电话继续1872311，听住9:30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9: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英国出现新型冠状病毒变种，传播速度快70%。欧洲有国家出现变种病毒引发的个案之后，多国停飞往返英国的航班。连接英国和欧洲的欧洲之星高速火车接近停运。德国、荷兰、比利时、奥地利和意大利先后宣布暂停往返英国的航机。比利时同时停止往返伦敦的欧洲之星高速火车，法国暂时禁止来自英国的航班、列车和渡轮运输入境48小时。英国多佛港渡轮码头关闭。英国首相约翰逊将召开紧急应变会议商讨对策。欧盟委员会强调，欧盟成员国对疫情的急速发展保持紧密联系。南韓新增926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累計50,591人感染。單日新增病例時隔6日降至1000宗以下，但由於週末檢測數量較低，難以確認疫情係咪好轉。另外新增24宗死亡病例，累計698人死亡。而內地新增23宗個案，其中2宗係本土感染，分別嚟自遼寧同黑龍江。內地至今累計有86,852人確診，死亡個案4634宗。 解放军海军新闻发言人刘文星表示，山东舰航母编队昨日通过台湾海峡前往南海相关海域开展训练。他表示，山东舰入列服役一年来，顺利完成舰载机起降、实际使用武器、作战系统调升等任务。编队体系作战能力在试验训练中不断提升。这次山东舰航母编队跨区机动训练是根据年度计划作出的正常安排，今后仲会将根据训练需要继续组织类似行动。美国政府部门和私人机构上星期被黑客大规模攻击，俄罗斯被指是幕后黑手。总统当选人拜登的团队表示，将考虑几个选项惩罚莫斯科，包括新的经济制裁或者针对对方的基建进行网络报复。获提名为下任白宫幕僚长的克莱恩重申，回应将远超制裁，美国必须采取行动，降低外国参与这种攻击的能力。有美国传媒引述熟悉情况的人士说，美国的回应需要强而有力，要俄罗斯经济和科技等领域付出足够的代价，削弱对方未来再攻击的能力，要同时避免两大核武国冲突升级。总统特朗普淡化今次黑客攻击的影响，又质疑是否俄国所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朝早寒冷，日间大致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云量增多，星期三四有几阵雨。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14度，相对湿度 6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72点，跌126点，成交金额96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86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49点，跌5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ESR 26蚊升5毫半，腾讯控股575.5跌4半。加科斯新上市报15.48，阿里巴巴253.2跌2.4。中芯国际18.96跌9，美团277.4跌1，中海油7.21跌4仙，保利协鑫能源1.52冇起跌，信义光能17.04仙系升8.4，友邦保险89.4跌1。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3，日元103.31，瑞士法郎0.885，加元1.282。人民幣6.55，英磅對美元1.34，歐元對美元1.222，澳元對美元0.76，新西蘭元對美元0.71。日經平均指數報26581點，跌181點。港金現價報17540蚊，升17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97.31美元，賣出189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就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跟住油站附近啦，即系富豪东方酒店附近啦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重复多次啦，就系、是、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跟住油站有交通意外，咁啊快线受阻，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咁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海景山庄快线嘅交通意外，大半个钟之前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仍然咧都系挤。龙尾去到半春园，亦都仍然影响到咧，就系沿线路上去吐露港公路嘅支路挤塞，排到去大发街。重复多次啊，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景山庄快线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咁但系仍然咧都系挤塞，排到去半春园，亦都影响到沿线路上去吐露港公路嘅支路咧，就排到去大发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大角咀道去澳海城方向，跟住福泉街一段咧就车多，排到去诗歌舞街。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去维景湾畔，和荃湾象鼻山路愉景新城落斜方向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里。当有确诊者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2020年12月21号新增74宗确诊，25宗源头不明，有医疗中心员工确诊。 女子家中等候送检疫中心期间死亡，女儿批评当局失当。 善尼医院确诊病人李运强昨晚被警方截获。 英国病毒变种，荷兰比利时禁英国航班降落。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继续千禧年代的时间热线继续18723，讲到疫情的发展，继续听下市民的声音先。有李先生打上来18723的，李生你好。 哦，早晨啊， 早晨，李先生系，你好，你好，请讲啊，李先生。 哦，冇啊，就我个人觉得就系话咧，其实而家全世界嗰啲大国都封死，即系英国嘅航班唔俾降落同埋出入嘅，咁其实香港应该马上采取行动，唔好又变咗后知啊。 嗯， 如果咪变咗又另外疫情。 嗯， 同埋我留意到一样嘢，就系我同事同我讲嘅，咁佢就话咧，就其实香港啊，养和嗰方面咧，就检疫咧，尤其是好乸滞嘅。即係求其係咁以咁啊，攞啲樣板。 嗯， 有陣時就算你口乾咁成咧，咁你叫等咁食，咁其實就變咗嚟講個準確性嘅。佢自己覺得話係， 即係如果醫院就採樣嗰部分做得唔嚴謹，你意思係咪啊？採樣嗰度 係千幾蚊嘅， 嗯嗯， 同埋攞證書啊。 Okay. 其實講真啦，我唔懷疑外國嚟講咧，即係我都試過曾經即係話啊，咳得耐咁，即係好耐之前咁。你其實攞第一啖痰都係要監晚，咁同埋唔守口，然之後攞即係最準嘅。但係其實而家香港有啲驗證嚟講就唔係好準嘅。 嗯， 咁點解外國我唔懷疑就係佢根本上嗰啲人可以做啲手腳，例如佢趕住翻香港嘅，咁可以守一守，然之後出去攞樣，咁變咗嚟講就唔準。所以點解會係咁多係入口嘅個案就係咁解。 嗯， 根本上我覺得如果假如係嗰個國家枕住出現問題，其實就唔應該再。相信佢嘅驗證。 明白。所以幾個話題啦，一方面就係、外防啦，另外就內部嗰啲檢測，見到阿李先生就聽到有啲唔夠嚴謹。好啦，嗱，講到外國點樣禁英國嗰度咧，講多少少啦。嗱，而家德國、荷蘭、比利時、奧地利同意大利咧都宣布咗啦，暫停往返英國嘅飛機航班嘅。比利時咧就停埋往返倫敦同歐洲嘅歐洲之星嗰個火車。法國嗰邊咧就暫時禁止咗咧嚟自英國嘅航班啦、列車啦，同埋渡輪運輸入境48個鐘頭。咁但係去英國嘅人流同埋交通運輸咧就唔受限制嘅。歐洲嗰邊好多國家都收緊咗啦。咁香港呢邊又點咧？頭先專家就話都應該要諗停咯。咁大家都講下你嘅睇法嘅。李生之後仲有梁小姐添㗎，梁小姐你好。 早晨啊。 早晨，梁小姐。你好，你好，你好。 我第一次打嘅，但係咧我都想表達我。嘅意見 咯、啊啊， 因為首先啱先聽到話英國嗰邊好犀利啦，嗰、那個變種，咁、我覺得咧政府真係唔好再慢三拍啦。以前其實咧我都諒解政府嘅，因為其實都咁大疫情係咪都要慢慢去改善咯。咁但係到呢一刻咧第四波咧，我覺得都好嚴峻啦，即係應該咧真係唔好慢三拍。而家講緊英航嗰啲應該係停咗佢，即係俾適當嘅時間，冇話再等到又傳咗過嚟，又再嚴重啲，你先去停咯。因為而家人哋外國嗰啲國家咧，都即刻去呢樣嘢。咁所以我希望咧，政府都考慮去快啲去一樣嘢咯，唔好等到好嚴重發生嘅時候先去做，太遲啦。 嗯， 即係第一。 第二咧就係、是、就係、是、真係嘅經真係嘅經歷嚟嘅。早兩日咧，我親戚同我講咧，佢哋啲大陸朋友咧嚟咗香港啦，咁就隔離啦，就喺嗰、那個太子嗰、那個嗰間咩酒店啊？ 嗯， 太子有一間酒店咧係做隔離嘅。啊，突然間唔記得咗。 唔緊要啦，佢有間酒店喺太子嘅做隔離，咁點咧？ 係啦係啦，咁咧佢就可以自出自入喎、啊，即係意思嗰、那個隔離嗰個人咧就喺房啦，但係佢啲朋友。就可以去探佢嘅，仍然都可以做呢样嘢。 唔俾探喎，而家系咯， 系咯，系咯。咁点解会咁嘅咧？即、就、系、是、政府有冇去监管呢啲酒店？佢哋系咪真系做到唔可以俾朋友探？佢哋买嘢食俾佢、哦，两、日都有上上落落。咁我亲戚都系识得佢哋嘅，知道呢件事啦。我去嘅， 嗯， 咁就打去我哋嗰、那个政府部门嗰个咩抗疫嗰个部门啦， 嗯， 咁就话俾佢听，咦，点解会咁噶？你哋要去睇啊！咁但系嗰个部门就话唔关佢事， 哦， 咁嗌佢咧就打去唔知边个部门啦。咁我亲戚噶嘛，佢话咁你可唔可以话佢听嗰、那个电话？佢话唔关佢事，佢唔知道，叫佢上网揾， 嗯， 咁我亲戚唔点样上网揾费事啦，系咪先？咁、所以我希望咧，卫生署啊，唔知咩部门咧，你哋而家做紧呢个工作咧，真系好认真去监管咯。 嗯、 你成日喺电视啊特首啊咩局长都好，讲咁多嘢都冇用噶。你内部里边，你哋唔好好咁样去coordinate 同埋去行操啊。咁我哋好似死市民啊，或者咩越嚟越多嗰时，香港就会失控噶咯。 嗯， 咁你讲咁多政制喺度都冇用噶。 嗯，梁先生，想问多两句，你话送嘢食俾嗰啲隔离紧嘅人啦，佢真系送埋上去，开埋房门入埋去交低啊？ 入房倾偈啊，系啊。 哦，咁啊 ，OK。 系啊， 咁应该唔得噶呢啲系。 系啊，太子嗰间话都曾经染疫过嗰间，我唔记得嗰间酒店点啊，好大间吓。 OK， 明白，好多谢梁小姐意见先啊，分享咗佢听到一啲经历啊，多谢梁小姐。仲有梁阿杨生添啊，杨生你好。 啊，早晨啊，叶冠霖。 早晨，杨生系，请讲。 系，咁我想讲我好同意头先阿梁志超医生嘅讲法。 嗯。 咁佢真系肺腑之言，咁就香港真系而家呢一个危情高急，咁就我系好同意佢讲，就系话香港人而家大家要尽自己嘅力，因为政府做咩辣椒都好。我哋如果自己唔做自己嗰、那個，即係嗰、那個即係自律啊，咁基本上政府做咩都冇用啊！你限聚咩限聚令啊，連嗰啲零售店你話要咩單鋪咧？因為我啲啱講咧，就其實香港人都幾難管嘅呢班人。咁佢哋就譬如話，我琴日放工，咁我經過時代廣場三點鐘，其實我自己都好辛苦。咁但係咧，頭先阿梁醫生都講過，就係話我哋而家。佢哋盡量少出門口，同埋減少嗰個距離咧，呢一個係最有效方法。其實你戴口罩咧，你出到去大家嘻嘻哈哈喺度，即係玩咧，其實都係冇乜用咯。咁第二樣嘢就係今朝早我睇報紙咧，我見到其實都好心傷，就係話原來澳門同啲珠海咧，但係我強調澳門呢個地方太細啦，六十分之一香港同埋人口得70万，佢哋可以同珠海已經係正常用嗰個健康碼，香港唔得，因為香港700多万人。但係咧，阿梁醫生真係呢一個佢嗰、那個即係佢嗰個肺腑之言就係話我哋要自律咯。咁、因為你話做運動，你又話唔俾我要戴口罩，噴到個口罩濕曬，去街嘅公園玩你又干涉我，咁其實唔係咯，咁。醫生佢哋嗰邊好科學，因為我係好，因為我有好幾個同學都係做醫生嘅，佢哋好科學，大家相信政府，大家支持政府咯，係啦。 OK， 好，都係多謝楊先生嘅一個呼籲啊，希望大家都好似梁子超醫生嘅建議一樣啦，自律嚇。跟住陳生啊，陳生你好， 喂，你好啊， 早晨陳生， 陳生啊， 你好你好，請講陳生。 啊，我想講咧就係咧，即係政府做啲嘢咧，即係莫名其妙嘅。嗱，我哋去買嘢嘛，買嘢咧。就會戴口罩噶嘛，根本就唔需要限人流嘅。而家最大嘅問題就係、是、啊，知唔知啊？啲人染咗，唔係啲人染咗疫，即係染疫啊，染咗疫之後咧、 嗯， 就話自己覺得自己冇病喎、 啊。 咁、 嗯、 政府要宣傳啊，知唔知啊？染即係染咗疫咧，都會染病嘅。你啲人以為染咗疫之後咧可以唔戴口罩，因為我冇病啦，我染咗啦。 唔得，而家出外一定要戴口罩啊！不过又话，就算戴咗口罩都唔系百分百稳阵嘅，所以都应该避人群聚集啲讲法又，所以买嘢人多都惊。 買嗱，你明白買嘢人多，但係都會戴口罩。問題最恐怖就係好多人咧唔戴口罩，食嘢嗰陣時傾偈，除咗口罩，係咪先？好似奉旨嘛，尤其是公園仔啊，嗰啲賭錢嗰啲啊，或者嗰啲伯伯咧揸住罐啤酒兩個人。咁你就唔戴口罩，一路飲啤酒，一路傾偈。即係我想政府咧，最緊要就係食緊嘢嗰陣時唔可以傾偈，要戴住口罩咁樣傾偈。 嗯， 如果唔係冇用嘅，好多人都係而家個個都係走法律啦。譬如我揸住罐啤酒，大家喺度唔戴口罩傾偈，諷刺嘅喎。 嗯， 呢個問題真係好嚴重啊，唔係講笑。 嗯 食緊嘢又係食，一路食嘢唔戴口罩嘅，即係政府要立例就係傾偈唔緊要。你要戴住口两个、三个、四个戴住口罩倾偈，呢样好紧要真系。 O K， 但系陈生啊，都有啲措施都要适当或者严谨嘅执法啦，先至能够有效。呢个多谢阿陈先生嘅意见先。好啦，呢个时候我哋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最近美劇《艾米莉在巴黎》成為熱話，其中描寫法國文化的篇幅惹來部分法國人的不滿，認為這些是不合時宜的黑板印象，甚至批評當中一些法國演員說不明白他們為什麼會同意演出。如果略嫌美國人看法國不夠準確，這樣由旅居巴黎十幾年的英國人眼睛來到看這個城市，應該會更有說服力。 愛是你，愛是屎。作者史蒂芬·克拉克在写出这本书的上集《巴黎塞拉》之后，自费印刷出版，还亲自拎上街上面兜售，在口耳相传之下爆红。续集《爱是你，爱是屎》出版之后，名动英法美三国，成为了很多自费出版者仰慕和学习的对象。 爱是你，爱是屎，只是听书名就知道是爱情喜剧。他讲述英国男子保罗去到法国工作，受尽法式的文化冲击，例如散漫到好像大爷的工人优雅地挑逗保罗的老板夫人，还有不喜欢穿内衣但是很喜欢紧紧拥抱他的未来外母等等，令人每揭一页嘴角就失手一次。 克拉克用幽默来克服文化差异，例如法国人嗜酒如命，他说法国有绝佳的葡萄酒和烈酒，因此产出欧洲最健康的酗酒者。吃了无数苦头的保罗渐渐熟习在法国人之间周旋，打算在巴黎开一间英式茶室，却被质疑那阵，他说法国人喝的是各种灌木植物浸泡而成的茶，如果你对煮树枝有兴趣的话，有些都挺好喝的。茶室开张之后，法国员工令到保罗头痛，对茶室远景的最主要担忧就是员工会开始秉持住真正的法国服务业箴言，顾客就是浪费时间。 这本书是一个流亡法国多年的英国人，他用血泪和笑声练走出来的巴黎求生指南。虽然书背话保罗继续大肆破坏英法两国的外交关系，实际上他是在嬉笑怒骂之间带领读者欣赏巴黎，提供在巴黎生活、工作、谈恋爱和打交道的速成秘笈。欣赏不一定只可以讲赞美的说话，适度的自嘲和调侃有时候就更显得不落俗套。对法国文化感兴趣的人，在亲身踩上巴黎街头的狗屎之前，不妨先一头中落去《爱是你，爱是屎》入面了解一下。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爱是你，爱是屎》，作者史蒂芬·克拉克，由大家出版社出版。 1872311， 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跟住来关注一下咧，嚟自美国而又同香港有关嘅一个消息啊，就有关美国咧审议一个叫《香港人民自由和选择法案》，不过咧就俾共和党嘅参议员反对。嗱，呢个咁嘅《香港人民自由及选择法案》咧，主要就系为咗逃离政治迫害嘅香港人，就话帮咧就会提供一个临时嘅保护身份，加速佢哋申请难民嘅程序，并且会协调其他国家同地区 向香港人提供庇护噶。咁如果呢个法案获得通过嘅话咧，所有具备香港永久居民兼为中国公民嘅人士成功入境美国之后咧，有条件符合申请临时保护身份，咁就可以合法居留同做嘢啦。呢个嘅法案咧，其实之前就喺众议院嗰部分咧就通过咗噶啦。不过而家去到参议院嘅时候咧，咁啊共和党嘅参议员。克魯茲咧就係提出咗反對啊，咁佢質疑咧就話民主黨咧企圖用呢一個嘅法案達至修改美國移民法律嘅目的，法案咧亦都會大幅降低美國給予難民資格嘅門檻，可能咧會比中國派遣更多嘅間諜嚟到美國，咁所以佢就話咧冇理由降低呢一個標準，咁樣做咧可能導致俾中共利用嘅風險，佢哋可能會送咗更多嘅間諜嚟到美國，呢個就佢嘅原因啦。咁所以咁嘅形勢之下啦，咁若果參議院嗰度過唔到，咁而係成個法案啊喺出年1月3日會期結束之前咧都未能夠通過呢個法案嘅話咧，咁就作廢咯呢個。咁具體頭先講咗都好技術嘅嘢，都請位熟悉呢方面嘅朋友同我哋分析一下先。請嚟咧有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嘅秘書長陳偉信一齊傾下。早晨，陳偉信。 Hey, 早晨，大家好。 嗱，而家嚟到參議院呢一步就被嗌停咗啦，好似因為參議員有個反對啦。呢、這個你係咪預期當你係咪同你預期相符定點咧？呢、這個？ 我想其实搞清楚一样嘢，就是说今次的艾婷本身是因为在个时间上面是比较赶急，咁本身参议院就希望有一个叫一致通过的方式，咁就尽快将呢个法案有机会送到总统特朗普手上签埋佢呢，咁就在个会期完成之前咁就可以成功落实。因为如果当会期过咗嘅话呢，咁所有嘢就推倒重来嘅。咁事实上系咪好完全地出乎预期呢？咁我哋睇翻相類似嘅法案啦，例如另一個共和黨嘅參議員魯比奧，其實都提出咗一個叫香港避風港法案嘅。咁嗰樣嘢其實已經喺6月嘅時候已經提出，其實到而家咧都冇一個明確嘅機會可以係過到。咁所以見到其實相類似嘅法案喺參議院上邊其實一路都係糾纏不清，或者叫做係比較難去處理。咁所以今次喺一個咁短嘅時間之內提出，希望有一個叫一致通過嘅方式，最尾失敗嘅話，其實又唔係完全地出乎預期嘅。咁當然啦，對於某一部分嘅香港人嚟講，可能會有啲失望。 咁參議院棘喺邊個位置？時間啫，係咪？你覺得還是個理念上佢哋都有啲嘢要斟酌咧？特別係牽涉到移民政策啊呢啲。 我諗其實喺移民政策或者我哋叫所謂嘅難民身份上面嚟講咧，其實對於美國社會嚟講，這個一直都有一個好大嘅爭議嘅議題嚟嘅。其實唔單止係香港，例如我哋講緊係一啲嚟自中南美洲嘅一啲所謂嘅兒童啦，咁其實佢要過境嘅時候，咁佢點樣去處理？咁其實美國國內社會咧，嗰、那個都一定係好大嘅爭議嚟嘅。咁所以本身，即使我哋讲緊其他相类似嘅法案其实喺参议院度过唔到或者係冇乜进展，其实呢个反而係喺美国国内去讨论移民或者难民问题嘅时候呢一个好常见嘅现象嚟嘅。咁当然啦，咁喺一啲好特殊嘅情况，例如一啲譬如係同总统有关嘅一啲所谓嘅主动嘅推动啦，或者我哋讲緊嘅就係话喺下一次的会期上面有更加多的时间，会不会较容易地凝聚共识，甚至因为是投票而不是要求一致通过最后是过到呢？相信就要等下一个会期我们才会有个答案。 今次克魯茲讲到就甚至乎是说今次其实是动了那个难民的一个资格的门槛，甚至乎推到他一个就说中共会利用这个机会就送间谍来美国，你怎么看他这个演绎呢？ 我想其实那个演绎对于克魯茲也好啦，或者我哋个对于讲緊喺美国共和党入面嘅一种想法，咁其实呢样嘢相当合理。因为事实上嗰、那个你可以话嗰个唔完全地系同香港社会有关系，而事实上喺嗰一派嘅諗法，或者我哋讲緊特朗普喺呢几年就住个难民嘅所谓每年嘅配额嘅申请呢，其实係不断地下降緊。因为我哋讲緊最新嘅配额其实係讲緊大约15,000左右嘅啫。咁所以其实收緊同难民相关有嘅移民政策咧，咁其实嗰个本身都系过去呢几年我哋见到白宫会做嘅一样嘢。咁当然啦， 我哋讲緊就係话係咪我有机会透过新嘅法案咁可以係中国去有一啲间谍入咗去，或者美国担心有一啲中国嘅间谍入咗去。当然同呢个係最近喺美国国内一个大环境有关系。因为你会见到其实喺好多嘅过去嗰几个礼拜呢，其实我哋见到喺美国内部国土安全部也好啊，或者其他相关嘅部门也好，其实都有一啲嘅消息去讲话哦，中国嘅渗透係相当严重啊，或者有一啲在美国国内帮一些公司去做一些打击跟中国意见人士有关的一些所谓的行为，你会见到近这两三个礼拜都会有报道过。所以这个氛围的情况之下，哈鲁兹这样讲又似乎得到某一些美国人的欢心的。 嗯，即听你这样讲是不是已经松了了，比香港即想过去美国那里配合。 其实都我想其实如果你睇返，因为喺特朗普其实宣布咗喺早前，其实将中国啦、中国内地啦同埋香港作为一个共同处理嘅方式嚟嘅。即係我哋会见到，就算我哋讲緊喺旅游警示上面嚟讲呢，大家会见到大家啲字眼开始一样。而事实上呢个亦都係所谓嘅香港正常化法案，香港正常化法案入面嘅，即係我哋讲緊係特朗普係透过行政命令咁係将中国同埋香港视之为一个叫不再能够被分辨嘅两个所谓嘅custom territory 啦，即係我哋叫所谓嘅一啲关税同入境嘅一啲所谓嘅领地啦。咁呢个本身其实係原法案，即係所谓你头先提到嘅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案入面，希望将呢样嘢重新分返开。咁当然啦，法案过唔到嘅情况之下，到而家为止喺处理上面嚟讲呢，咁香港人或者係内地人喺某一啲领域，例如我哋讲教育啊，咁呢啲咁領域上面嚟講呢，即係都會視之為同一樣嘅。咁當然啦，其實我哋見到法案本身希望去加入一個，將香港加入咗一個叫所謂嘅臨時保護嘅狀態嘅情況之下，希望可以令至到在美國嘅一啲香港人可以譬如喺佢嘅簽證完咗之後，咁就唔會再被要求離開美國。咁我相信嗰啲咁嘅嘢，其實喺而家華盛頓入面有一啲同香港有關嘅相關稅客組織咧，咁其實可能係會做緊相類似嘅工作，希望喺下個會期上邊能夠可以攞翻呢個 status 咯。 嗯，不過啲人就話其實今次呢件事反映美國政壇都係將呢啲攞嚟炒作嘅啫，咁啊講啲咁做就唔會真係做嘅，咁你點睇咧？係咪真係咁咧？ 我諗其實任何嘅同中國有關嘅，無論外交政策也好，或者同香港有關嘅相類嘅政策也好，咁究竟佢係一個炒作定係一個實際措施？咁我相信其實唔同嘅人會有唔同嘅睇法嘅。咁始終我哋會見到，其實過去呢兩三年，其實香港問題或者係美國對華政策一直都有一個比較明顯嘅轉變。咁所以呢個炒作當然會涉及到香港人佢自己有一啲所謂嘅情緒嘅投射啦。例如我哋會見到，其實喺整個嘅社交媒體上面嘅討論都比較兩極嘅，一方面就会话哦，其实你哈鲁兹尤其是系一路被视为系相对嚟讲好，叫做被视为系反共啦，或者反中共啦，或者系叫做帮香港啦。咁但系最尾临门一脚嘅时候，载咗呢个法案，有啲人就话哦，呢个就系共和党嘅虚伪。咁另外有啲人就会话其实就系话哦，共和党睇得好清楚，就系话原来呢个咁嘅法案系会令至到中国可以更有机会去俾一啲间谍入去。咁呢种咁两极嘅讨论，其实都反映咗，其实喺近呢几年里边，就住香港问题或者喺社交媒体上面讨论政治，其中一个好大嘅影响咯。 嗯。Okay, 好啊，咁多谢陈伟信嘅分析先，同你倾到呢度，多谢晒你接受访问啦。陈伟信咧就香港国际问题研究所嘅秘书长。今日节目时间够晒啦，最后提提大家有个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紧嘅，依家15度，上到10度，57%。听日再倾。